装很坚定。

自重，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。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，让骄傲间划过天和天，地和地，缘分的宇宙。 一二三接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天空，那夜色纯真的感动。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四 狂欢 手腕， 冷雨总是滔滔不绝， 挑战我渴望。 别怪天怪地， 还怪自己。 Oh no， 谁信你是万种旋律，轻轻的释放。痴心千里，英勇不比痴情与战场。不如你有一天会理想。 Bye.